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6号星期四，农历2月19，北京晴见多云，3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京闭幕，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通过民法总则，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习近平总书记两会期间的讲话在代表委员和各地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 李克强会见采访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经济增速、简政放权、中美关系等问题。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天价球员意在商业而非体育，将出台措施严格整治。 今天起，网购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 萨德在韩部署地附近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以下是详细内容。 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通过民法总则，表决通过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等法律文件。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习近平、李克强、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关于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关于201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6个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总则，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号起施行。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13届全国人大代表的2个办法。根据关于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13届全国人大代表于2018年1月选出。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徐显明辞去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张德江发表讲话。他说，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发扬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精神，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 会议高度评价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会议达到了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凝聚力量、砥砺前行的目的。会议成果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张德江指出，民法总则是编纂民法典的开篇之作，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要不辱使命，再接再厉，加快推进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确保到2020年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志的民法典。 张德江强调，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和尊严，严明换届纪律，严肃监督问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闭绝，确保选举结果人民满意。 本届全国人大的任期还有1年，我们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脚踏实地干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不断提高人大工作水平，更好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为长期坚持 全面贯彻不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做出新的贡献。 张德江最后说，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同心同德，扎实工作，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以奋斗成就使命，用实干托起梦想，热烈祝贺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胜利闭幕。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66号主席令，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分别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辽宁、四川、新疆代表团审议，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同代表委员坦诚交流共商国事。六次下团组，总书记都曾强调过哪些事，他的两会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3月4日，习近平看望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政协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有委员建议应通过多种手段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习近平回应说，提升文化影响力要加把劲儿。 文化的自信呢，是不断的去培养的，现在要为筑牢我们的自信，弘扬我们的中华文明，以及为世界的文明做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我们确实需要加把劲儿。 3月5号，习近平连续5年第五次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他指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努力建成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希望上海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加快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3月7日，习近平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在批评数据造假、强调推进干部作风转变的同时，他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辽宁振兴的必由之路，要把国有企业作为辽宁振兴的龙头， 要下决心振兴辽宁工业，再创辽宁工业辉煌。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 3月8号，习近平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指出必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强调要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坚决制止扶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他还指出，要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每一位人大代表都要站稳政治立场，要增强政治观念、法治观念、群众观念，发挥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3月10号，习近平参加新疆代表团审议，他指出，新疆是我国西北重要安全屏障，战略地位特殊，面临的问题特殊，做好新疆工作意义重大。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16子儿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月12号，习近平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他强调指出，党的18大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军事斗争准备取得重大进展，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我军建设呈现崭新气象。他指出，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在中央层面加强对军民融合发展集中统一领导。 要以机制和政策制度改革为抓手，坚决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构建系统完备的科技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要弘扬军政军民团结的优良传统，汇聚起科技兴军的强大力量。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各场活动中的讲话侧重点各有不同，留下许多关键词，共同组成了总书记的关切和牵挂。总书记的讲话在两会代表、委员和各地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请听报道。 创新、人才、千里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频繁提到的关键词，改革创新人才为先。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说，习总书记提出的突破制约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让他印象深刻。 一个就是人才聚集，在全球招聘人才，另外一个就是人才培养，充分使用现在国家基础设施的条件来解决科学问题跟前沿技术问题。 政治生态安全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提到的关键词。从外地回到沈阳创业的大学生小刘通过广播听到了总书记的讲话，他由衷地表示，老百姓安居乐业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从一个百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受鼓舞的，因为说明了我们政府是敢于直面问题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扶贫绣花，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着重强调的关键词。全国人大代表骆云莲所在的凉山州古路村位于大渡河峡谷入口的绝壁上，被称为天梯上的村庄。在发言中，骆云莲向总书记汇报，村上的高空索道已经建成，等待验收投用。 他就马上就问到，这2000多万是不是政府出资的？我说是啊，他就很高兴。 骆云莲对悬崖村的未来也充满了希望。他说，今后要以绣花的功夫做好精准扶贫。 习总书记讲了很多很多，给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最基层的村干部嘛，回去在落实统一攻坚的时候，指明了很多方向。 民族团结石榴籽儿，参加新疆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是新疆发展进步的根本基石，也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全国人大代表麦麦提热依木买买提名，把库尔班大叔后人阅读总书记回信的照片献给了总书记。 总书记放心，我们和田各族人们一定会永远记着总书记的恩情，一定像石榴籽一样的紧紧地抱在一起。 拜城县机关干部艾尔肯买买提在收音机中听到了习总书记温暖有力的话语，非常激动。 总书记用维吾尔语言语来说明团结的重要性，听到这句话我特别感动。我今后工作中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久治安做目标，做好本职工作。 军民融合拆壁垒，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解放军团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屡屡提到的关键词。与会代表表示，各部队要结合实际找到军民融合的发展路径，科技兴军的关键着力点。全国人大代表秦卫江 是要搞好官兵的科技素质的提高，使我们这支现代军队能有具备现代知识的人，用好新的高技术含量的装备，使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在科技创新中不断发展和提高。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与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央广记者马哲、侯燕、刘乐、刘飞报道。 热点一，经济金融。面对央广记者关于把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到6.5%左右，是否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问题，李克强表示，6.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不低，也很不容易。 如果今年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增量比去年还要大，因为我们是74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1万亿美元基础上的增长，而且要带动1100万人以上的就业。我们保持中高速的稳定增长，本身呢就是在为世界稳定做贡献。 关于降低企业税费，李克强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用很多篇幅提出了许多措施，要推进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 中央政府要带头，一律减少一般性支出5%以上。我们就是要用 政府的痛换来企业的顺。 热点二，政府改革。本届政府自上任以来一直抓住简政放权不放松，接下来这项工作如何推进？李克强表示，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三位一体的，就是要向依法依规的市场主体发出前行前行再前行的信号，向依靠劳动创业创新者发出可以可以再可以的绿灯，对那些违法违规不良行为，那就是要及时亮出黄牌，甚至啊出红牌，罚他下场。 当被问到本届政府面临最难攻克的问题是什么，李克强回答说，就是深化改革。 不管有什么样的阻力，我们啊有足够的韧性，为政之要啊就是要舍小利顾大义，顺民心。 热点三，民生保障。近几年雾霾成了百姓心中的一个痛点，有记者问，怎样才能让持续的蓝天不再是奢侈品？李克强表示，政府将坚定地打好一场蓝天保卫战。 国家为此将设立专项基金，不惜重金组织最优秀的相关科学家攻关，抓紧把这个未知因素找出来，使我们治理雾霾更加有效。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雾霾要治理，蓝天在未来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奢侈品。 就业是当前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有记者问，今年会不会出现群体性的失业问题？李克强回答称，我们提出6.5%左右的经济增速，就是为了稳增长、保就业。 我们要创造环境、提供条件，而不是靠政府去提供铁饭碗，是让人民群众用劳动和智慧去打造金饭碗。我们完全有能力，不会也不允许实现大规模群体性的失业。对于一时不能就业、生计没有着落的，政府会负起责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今年中国政府网联合27家网络媒体共同发起我向总理说句话建言征集活动，有2131万网友关心房屋产权70年到期后怎么办。对此，李克强给大家吃了颗定心丸。 国务院已要求有关部门做了回应，就是可以续期，不需申请，没有前置条件，也不影响交易。我在这里强调，国务院已经责成相关部门就不动产的保护相关法律抓紧研究，提出议案。 热点四，对外交往。说到对外交往，就不能不提中美关系。李克强表示，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是风云变幻能够动摇的，面对分歧，双方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加强沟通，坐下来谈。 智者的办法是扩大共同利益，中方希望的是中美关系不管有什么样的坎坷，还是要向前走，向好处走。 关于当前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李克强重申，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我们希望的是各方共同努力来把紧张的气氛降下来，使大家都回到对话的轨道上来，最终是解决问题。按常理说，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家门整天是闹个不停。 今年两会期间的部长通道昨天上午最后一次开启，住建部、国家体育总局、国家邮政局等部门的一把手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正高表示，到去年底，中国已有1000万户居民住进了公租房，取得了很大进步。货币化安置比例已经达到48.5%，同比提高18.6%。今年将进一步推进这项工作。而对于加薪层如何圆安居梦，陈正高表示， 北京呢建设了自住房，现在一共提供了6万套。上海推出了共有产权房，现在呢已经提供了8.9万套。我认为北京上海的做法值得全国各个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学习。 而对于天价球员现象怎么看怎么办的提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直言， 天价球员这件事我认为呢是投资足球的人 有钱就任性造成的这样一个现象，他们意在呢商业，不是意在足球，所以我们出台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下一步还会有更严格的整肃措施出台。 去年部分城市对于快递员使用的电动三轮车进行管理，虽然提升了道路秩序，但也影响了寄送的效率。对此，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表示，将抓紧出台国家标准， 推动地方呢出台地方这个管理这个规定，让快递三轮车呢合规上路。 今年两会部长通道共有八场，前后有46位部长走向答问台，回答了记者95个提问，数量创下新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网购诚信与消费者认知问卷调查结果，消费者希望网购领域推进明码实价，对于强化行政监管畅通维权渠道的呼声较高。 网络购买商品7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今天正式施行，百姓网购将更有维权保障。值得关注的是，办法以特别规定的方式明确，网络商品销售者应当在商品销售必经流程中设置显著的确认程序，供消费者对单次购买行为进行确认。如无确认，网络商品销售者不得拒绝7日无理由退货。同时，应当采取技术手段或其他措施，对于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进行明确标注。 让群众花钱消费少烦心多舒心，被写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昨天各地举行宣传活动，推出创新举措维护消费者权益。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江苏省昨天在南京市白马公园举办首届问题车展公益维权活动，现场展示了60多辆问题汽车，涉及福特、宝马、保时捷、英菲尼迪、奔驰、奥迪等十几个国内外品牌。福特蒙迪欧车主沈先生： 我汽车买了以后就是里面味道难闻，我们到 4S 店问，他说这属于正常现象。 江苏省消协投诉部主任张浩书表示，汽车消费领域消费者维权难度很大，举办这样的活动就是为了震慑部分不法厂商。 这也是一种集中曝光吧，我希望今后这种问题车展越来越少。 武汉市食药监局昨天开通24小时投诉电话，方便消费者网络订餐、叫外卖、叫到无证餐饮时随时举报，还将随机抽查网络订餐平台的上线餐饮单位、惩处无证经营的单位及负有相应责任的平台。武汉市食品药品执法总队二大队大队长李震： 对这个所有网络订餐经营的这个数据进行实时的这个监控，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这个网络平台的这个实时监控。 如何避免过期食品流出超市，一直是超市经营管理的难题。浙江省首创的一物一码彩虹码技术管理系统昨天率先在杭州市投入试点。在杭州世纪联华施家桥店，市民张丽萍拿着一盒曲奇饼干准备付款，收银员用扫码枪一扫，电脑立即显示出商品临期几个字。 彩虹码提示说这个东西过期啦，或者不能买，收银员帮我提前过滤掉了，我觉得挺好的。 传统条码只有黑白两色，只能表示一种商品，而彩虹码用颜色排列组合实现了一物一码。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有相当数量来自日本核辐射区的食品正在通过跨境电商、海外购等方式流入我国。央广记者肖源报道。 2011年3月11号，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重大核泄漏事故，当年国家质检总局就下发文件，来自日本福岛、立木、东京都等10个都县的食品、食用农产品和饲料不得进口入境。但记者调查发现，国内相当数量的电商平台都有销售一款产于日本的卡乐比牌麦片，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产地来自立木，也就是禁止进口的10个都县之一。 它是保税区那边发货的。 保税区发货的。 对，然后你下单就可以，然后它就邮寄到你家就行了。 东京都的嘛，是吧？这边。 是，这个说实话我也上网查了，说是日本是有的东西也不敢卖。 据深圳市市场稽查局方面的统计，近5年来，仅在深圳通过淘宝平台销售卡乐比麦片就达100万包，而淘宝平台全国此类麦片销售店铺达到上千家，月销量数10万包。深圳市市场稽查局工作人员介绍， 白米饭它上面也标明它是北海道产大米，但是撕开中文标签啊，你可以看到它的制造商是佐藤食品工业株式会社，地址是在新泻市东区保丁。 这些来自日本核辐射区的食品又怎么流进国内市场呢？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新闻动车组，山东重拳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江苏推行升级版河长制，10万条村级以上河流将有河长。云南11个人口较少民族将逐步实行14年免费教育。请听报道。 近日，山东省华某厅明确将济南市章丘区2016年10月21号重大非法倾倒危险废物事件作为首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案例。这次非法重大倾倒危险废物事件总共造成4人中毒死亡，生态环境损害费用超2亿元。涉案企业除了承担刑事责任以外，还要将损害的环境修复和赔偿。山东省华某厅政法处处长严卫表示， 章丘这个案子呢，它是一个大案子，涉及到有6家企业。到目前为止，我们和3家磋商成功，签订了合同书。 这次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明确了企业或个人除了自行修复，也可以进行赔偿，赔偿资金专项用于生态环境修复支出。山东台记者宋福来，济南报道。 记者从江苏省政府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江苏全面推行升级版的河长制，全省10万多条村级以上河流将全部确定河长。江苏省委省政府副秘书长杨根平， 我们将设立各级河长制的有关的投诉的举报电话，在每一条河湖的显著的位置将要设立标准化的河长制的公示牌，还要聘请社会监督员来进行评价。同时呢，我们还欢迎广大的志愿者来积极的来参与。 央广记者姚东敏南京报道。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实施意见，云南将逐步在独龙、德昂、基诺、怒、布朗等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区实行14年免费教育。这些地区的学生将逐步享受到从学前到高中全部免费接受教育的待遇。普洱市思茅一中副校长苏其平， 我们也从生活补助、招生录取还有教师的配备各个方面都做了精心的安排。 央广记者李腾飞，昆明报道。 青岛市昨天出台政策，对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青岛市区购房作出限制，在市区范围内能够提供从购房申请之日起前2年内在本市连续缴纳12个月及以上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一套住房。 票链全国监控运营管理中心昨天落户赣州，标志着一个从区块链银行联盟到中小微企业融资的集合平台，正在以创新的方式不断为中小微企业的票据融资提供互联网服务。 截至目前，河南信阳累计吸引37000多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创办各类实体2万多个。全国人大代表乔新江表示，这得益于当地实施的回归工程引凤返巢，让农村变创业热土。 韩国庆尚北道兴州郡和金泉市民众昨天举行集会和游行活动，抗议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超过200名民众聚集在兴州郡韶城里村，表达坚决反对部署萨德的决心。韶城里村距离萨德计划部署地兴州高尔夫球场仅一山之隔。在集会上，当地一名宗教界人士表示，守护和平、守护生命只能靠民众自己，他们会和村民一起守在这里，直到萨德撤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崔天琪、钟成，主播于芳、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北京时间7点整。